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小姨的人生故事。1995年，对他小姨来说是转变整个人生的一年。那一年，他小姨离家出走。他去了哪儿？又经历了什么呢？欢迎光临。 啊，请问还营业吗？ 营业的。 我看好多桌子都收起来了，这是要…… 哦，过几天打算关门休息一段时间，不过现在是照常营业的。随便坐吧。 嗯，好。看来我要是晚来几天，就没法跟你讲故事了。 啊？是特地为了讲故事来的？ 嗯，听别人介绍了你这里以后，就想过来跟你讲讲我小姨的故事。 欢迎啊！看来你小姨的故事一定很精彩。 反正在我看来还是挺传奇的。喏，这是他的照片。 哟，这照片看着有年头了。1995年7月24日，这是20多年前的照片了。 对， 别说，你小姨还真挺漂亮的。这是她去海边玩的时候照的吧？ 不是，这是她……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他拍照片的这一年经历的事儿。 95年，他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他遇到的事儿可多了。我外婆家在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外婆一共生了6个孩子，全是女儿，其中有一个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你也应该知道，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种村子里没能生出儿子的人家是很被人看不起的，更何况一连生了5个女儿。当时正好流行电影《5朵金花》，所以就有人调侃外婆家的5个姑娘是5朵金花。不过我妈她们这些姐妹倒也配得上这个名字。 是因为长得很漂亮吗？从你小姨的照片就能看得出来。 对，虽说算不上是倾国倾城吧，但他们5个长得确实都挺水灵的，特别是我小姨，那会儿大家都管她叫小妹。当时不是全国都在搞人民公社运动吗？家里多一个劳动力就可以多挣一点工分，所以我妈妈他们刚能拿得动锄头就得下地帮家里干活了。而我小姨因为年纪最小，所以就在家里负责煮饭，顺带还得打猪草，偶尔下地帮帮忙什么的。那时候大家都穷，甚至很多人都吃不饱饭，但外婆家还好，因为我外公是个游医，还有一辆老式的飞鸽自行车，所以农闲的时候他经常骑着车去给周围人治病。他制作的草药很有效， 经常是药到病除，所以啊，他不仅积攒了很多好名声，也挣了不少钱。后来我外公就用这些钱买了电视和收音机，在我们全村算是头一户了。有了电视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当时正好是95年，电视上正在播一部电视剧叫《厦门新娘》，你看过吗？ 这名字好像挺熟的，不过确实没看过。 那个剧讲的是一个厦门女孩横渡海峡远嫁台湾的故事。当时这个剧可火了，我小姨那年19岁，她就是因为看了那个电视剧才离家出走的。 离家出走？ 对，而且走得特别突然。那天早上大家起床以后，就发现小姨像往常一样已经把早饭都准备好放在锅台上了，但是我小姨却没了人影，也没有留下任何书信。不过家里人倒是很淡定，谁也没说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那也不是我小姨第一次离家出走了，她一直很向往外面的世界，说白了就是有点叛逆吧。16岁那年，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男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小姨嘴上虽然没拒绝，但她知道这亲事一旦成了，她就一辈子是个山里人，所以她就跑了。那是她第一次玩失踪，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跑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那家里人没去找她吗？ 找了，全家都要急死了。可是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也没有手机和网络，实在是找不到啊。但半个月后小姨自己就回来了，当然那门亲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从那以后小姨就开始经常玩失踪，有事没事就会跑到外面去一趟，然后10天半个月不着家，家里人也就见怪不怪了。反正家里人也知道不管她去了哪儿，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准回来，所以95年的那一次大家自然也很淡定。外婆只是跟我大姨说了一声，让她负责我小姨的活，然后就出门干活了。因为当时家里只有我大姨还没有出嫁。不过谁都没有料到小姨一走竟然就是2年，家里人这一次是真着急了，找遍了能找的村子和附近的镇子，但就是打听不到一点消息。有人说小姨是被人骗到外面做媳妇儿了，毕竟当时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外公却一直不死心，他平时还是照常行医，以前他心疼自行车不愿意跑太远的路，但小姨失踪后外公也越骑越远，就是为了打听我小姨的消息。 那你小姨这次到底跑哪儿去了？ 后来家里总算收到了小姨的来信，她是跑到厦门去了。 啊？ 你知道厦门离外婆家有多远？将近有1500公里呢。 好家伙，那么远他怎么去的呀？ 这就是我小姨最牛的地方。当时我们那儿还没有火车呢，他就一个人坐着长途汽车换了好多次车才到的厦门。 他可真行啊，这难不成他也想做个厦门新娘？ 那倒没有，他其实就是想看看电视里那种大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95年的厦门早就已经是经济特区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小姨一到那儿就喜欢上了，她想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甚至决定在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之前就不和家里人联系了。 还真是个叛逆的姑娘。那她打算怎么开创自己的天地呢？ 肯定要找工作啊。她一开始换了好几份工作，后来进了一家服装厂做起了女工，这份工作还算稳定，她这才给家里写了信。和他通信最频繁的是我妈，因为他俩的年龄最接近。小姨经常在信里跟我妈说，如果爸妈缺钱一定要跟她说，她现在能挣到一些钱了一定会寄给他们的。 挺能干的呀。这样也好，大城市的机会多，能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也是件好事啊。后来她在厦门定居了吗？不会最后真成了厦门新娘了吧？ 她在厦门确实认识了一个男人，刚谈恋爱的时候她肯定是梦想过的，只不过 后来分手了。 不是， 因为那个男人有老婆孩子。 什么？ 小姨是在服装厂认识他的，那个男人比小姨大10岁，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城市户口，在厦门也有房。小姨很喜欢他的成熟稳重，而那个男人也喜欢小姨的青春活泼。 你小姨知道那个男人的情况吗？ 知道，他俩也都知道这样不光彩，但可能这么说有点俗套吧。那个男人的婚姻好像并不幸福，据说在认识我小姨之前，他们夫妻之间就经常吵架。人可能都有向往幸福生活的本能，小姨也是因为这种本能才去的厦门，而那个男人也确实觉得和小姨在一起才最快乐。不都说爱如潮水吗？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就是爱情了吧，一旦产生了，真的是神仙也挡不住。所以他们平时在别人面前只是伪装成普通同事，私下里又甜蜜的要死。那个男人其实一直很矛盾，他很爱我小姨，但他又觉得如果因此抛家弃子，又会显得太自私不负责任。那个时代其实还是很传统的， 可两边都没有个交代，不是更自私吗？这种事情一旦暴露，后果真的很可怕。 没错，最后真的暴露了，那男人的老婆发现了，和他歇斯底里的大吵大闹，这就让那个男的更为难了。他知道如果离婚，他一定会被唾沫淹死。 要我说啊，你小姨真的应该早点退出，这个男人一直犹豫不决，就是没有担当的表现。你小姨这么跟着他不会幸福的。 说的没错，以我小姨的性格肯定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关系的，所以她决定离开厦门回老家了。 这就回去了？没想过去别的城市发展？ 可能人受伤以后最想回的地方就是自己的老家吧，毕竟家人永远是包容他的。走的时候，那个男的去长途车站送了他。虽说出轨这种事确实不对，但从那个男人的立场看，我也是挺同情他的。我相信他是真爱小姨的，但他也是有责任感的，否则也不会那么犹豫不定。当时的他应该很矛盾吧，他当然希望小姨留在他身边，但也知道他没法给小姨一个确定的未来，所以最后只能沉默着送她离开了。 哎呀，估计你小姨回去以后要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吧。 其实还好，或者说村里人就算有人议论，他也早就习惯了。最重要的是家里人是很高兴他回来的，刚回家的时候他哇的一下就哭了，家里人也哭了。不过家人哭是高兴，而我小姨的心情估计复杂的多吧。她说她当时想过再也不回厦门了，还是踏实在家过日子吧，所以她就又开始了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虽然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老家其实还是老样子。小姨每天还是干活喂猪做饭，唯一的娱乐可能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了。在厦门的那两年对他来说应该就像是一场梦，有快乐，有爱情，也有伤害和放弃。其实他刚回来的时候在村里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你想失踪两年的女孩子竟然跑到了那么远的大城市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回来了，能不引起猜疑吗？好不容易这个热度快过去的时候，村里又因为他炸开了锅。 又怎么了？ 因为村里来了个外地男人，他是专门来找小姨的。 不会是厦门那个？ 对，就是他。 他还好意思来啊？ 其实最让小姨惊讶的不是他好不好意思，而是他怎么来的。因为我小姨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自己老家在哪儿，只是告诉过他自己是哪个省的，可那个男的竟然就找过来了。 他是怎么找来的？ 打听呗。 小姨走了以后，那个男的找遍了小姨的同乡，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了我小姨住的村子的名字，真的是不远千里找过来的。 那他来想干什么呢？ 为了亲手交给我小姨一样东西。 难道是？ 是离婚证。其实那个男人跟我小姨承诺过要给她一个家，只不过始终没能做到，所以这一次他大老远找过来就是为了向我小姨证明他做到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是不是还是很想吐槽他？其实在外人看来这件事没什么好炫耀的，特别是对于那个男人的前妻和孩子来说，婚内出轨最后又离婚，确实很渣，这也是村里人议论最多的地方。 嗯，而且你小姨啊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 是啊，当时我还没出生，也不知道他们都议论了什么，但估计和你说的差不多吧。不过虽然这个男的在其他人看来不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站在小姨的角度上，肯定能想象到他当时有多感动吧。那张离婚证书在他看来分量是很重的，他不知道那个男人在他走之后经历了多少煎熬才换来了这张离婚证书。 那看来这个男的是打算拿离婚证来求婚的呀。你小姨答应了 没有？不过那个男人还是在小姨家住了几天，家里人对他也不是太能接受，村里人更是不欢迎他，甚至有人会用夹生的普通话撵他走。可他还是厚着脸皮赖在小姨家，他那次来就是铁了心的要带小姨走的。 那你小姨她和那男的走了？ 嗯，她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跟他走了。后来小姨跟我说，在长途车上的时候她又想到了那部《厦门新娘》，当年她因为那部剧而去了厦门，而现在她又因为一个男人要回到厦门。从老家到厦门，感觉一切都像是回到了原点。不过好在那一次的终点是一个她都没有想过的结局。2011年的时候，她终于和那个男人登记结婚了，小姨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厦门新娘。我这个小姨父虽然伤害了原来的家庭，但他也确实算得上是个负责的男人，一直在养着和前妻的女儿。小姨和他没要孩子，因为说到底小姨从骨子里对婚姻是没有什么向往的，也不爱生儿育女。他说他愿意一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孩子，但最后他还是决定和小姨夫领证了。 从1995年恋爱到2011年才领证，看来他真的是纠结了很久啊。 对啊，可见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我相信他们未来的日子也一定会很幸福的。知道我小姨的故事后，我特别感慨，真没想到他和小姨夫的爱情曾经有过这么多的波折，也很佩服他那么勇敢，竟然有勇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 确实啊，听完了他的故事再看这张照片，还真的能品出一些味道来。 对啊，你看照片上的他又年轻又漂亮，可那一年又发生了那么多悲欢离合，好在该抓住的东西他都抓住了。 谢谢你特地过来给我讲这个故事。哎，你稍等啊，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来，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花， 这杯酒啊是由沃德嘎、越橘汁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海风。 沃德嘎是不是很烈啊？ 放心吧，这杯酒只有8度，你可以尝尝看。 嗯，很爽口啊，感觉和果汁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这种颜色配上这朵花，这要是拿到海边晒着太阳喝，一定更爽。哎，所以才叫海风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当年你小姨就是因为厦门的海风，才留下来的吧？ 啊？ 哦，我的意思是说，你小姨一直生活在小山村里，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海边的厦门，看到繁华的大都市，对她的震撼一定很大，所以她才会义无反顾地跑了过去。我猜，当她第一次来到厦门，第一次看到大海，呼吸到那里温暖的海风，一定会觉得很舒服，很畅快。 嗯，说得对，我感觉只有那样的城市才适合小姨的性格。 我想，这也是她愿意带着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再次和你小姨夫回到厦门的原因。这不仅仅是因为爱情，更重要的是，那个开放的海滨城市是自由的、包容的，在那儿，人们也许会犯错，但也有纠正错误、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所以在那里扎根，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我猜，你外婆家既然有了你小姨这么一个叛逆的孩子，家里人应该也没少沾她的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这倒是，后来他们都去厦门看过小姨，村里也有不少人在小姨的带动下走了出去呢。 是啊，毕竟啊，谁不想去呼吸一下自由的海风呢？本故事原作林歌，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潇倩、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悲怆也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穿过茫茫人海，光下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裹，笑着诉说，而伤疤却出卖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你鲜活，所有面